当今时代，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自己好像是威名远扬，异想天开地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一样，而其实人类在真主的面前却是那么的弱小无能。人和他的一切都不能抵挡真主斯布哈纳胡塔拉对他的任何判决与灾难。无论人们的知识、财富、权力、头脑、面子和名誉达到任何的程度，无论人们妄想多么久远，幻想多么美好，人始终在真主面前永远都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人们不能为自身掌管丝毫利益，也不能消除丝毫的祸患，所以人应当从堕落、欺骗、傲慢、虚伪、叛逆、罪恶和丑陋的心灵及言行当中懂得反思、摆脱、忏悔与止步，以免最终身败名裂、懊悔莫及、灾难临头。真主斯布哈纳塔拉说，今世的享受只是虚幻的生活。伊姆兰的家书章185节，真主斯布哈纳塔拉说，你们在大地上绝不能逃避天谴，除安拉外你们没有任何的保佑者和援助者。古兰经协商章31节，地震、洪水等灾难的发生，骇人听闻、毁灭性的影响，在一刻之间也能使一部分昏睡的心灵苏醒，而多数的人们却已被今世的各种诱惑、罪恶给麻醉、给欺骗。人们似乎认为我们将永居地球而不会离开，就像死亡遥不可及而不会降临我们一样。今天信仰的召唤、后世的场景、末日的迹象、良知的哭泣，被人们阅读、被人们聆听、被人们传述、被人们讲解、被人们传述，乃至于被人们笑话，然后又被人们忘记、淡漠。真主斯布哈纳胡塔拉说，一种永恒的刑罚在早晨却已袭击他们。你们尝试我的刑罚和警告吧，我却已使古兰经易于背诵。有接受劝告的人吗？古兰经54章38节至40节，真主斯布哈纳胡塔拉又说，我将在四方和他们的自身当中把我的许多迹象昭示给他们，直到他们明白古兰经却是真理。难道你的养主能够见证万物还不够吗？41章51节53节，真主斯布哈纳塔拉说，绝不然，由于他们的罪恶，人们的心灵像锈一样蒙蔽着他们的心灵。古兰经41章53节。那么在另一节经文当中，真主斯布哈纳塔拉说，当他们不采纳忠告的时候，我拯救了使人作恶者，而以严厉的刑罚惩罚不义者，那只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所致。高处章165节，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人作孽不可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只要一报立刻就报。而任何灾难和报应，要么针对个人，要么针对整体，同样还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安拉的常道，这是经训的精神。所以人呢，应该好好的反思，应该好好的觉醒回头了。那么今世的地震使大地颤抖，房屋倒塌，死亡惨重，寿数已尽者死，寿数未尽者活。那么总有一天，人们要面临着比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还要惊恐万状、百倍万倍的末日的大地震。那一天，由于骇人听闻的恐惧，致使乳妇忘记了自己的婴儿，孕妇吓得流产，婴儿变成了老人，人们都像失去理智的醉汉一样。真主斯布哈纳塔拉在古兰当中这样说道，众人呐，你们应当敬畏你们的养主，末日的地震却是一件大事，在那日你们将看见地震吓得每一个乳母忘记了婴儿， 吓得每一个孕妇都要流产。你把人们看成是罪汉，其实他们并非罪汉，只是因为真主的刑罚确实是严厉的。古兰经朝觐章1-2节，当今的地震只是局限的地区而已，局限的某些地方某些时间而已，然后将会结束。然而末日的地震将会导致整个地球都会地震，唐山大地震也好，汶川大地震也好，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2004年的印尼大地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都无法与末日来临时的地震相比。而末日来临时的地震，它将毁灭的不仅仅是几个城市，不仅仅是几十万人，而是整个人类，整个地球啊！那一天，天地的一切将会变化，巍峨的群山将被粉碎，大海将被混合，天空将会战裂，一切将奇迹般的发生变化。伟大的真主斯帕纳和他来，为了告知人们那天的情形，真实地震的那种状况，在古兰经地震章当中，阿拉胡斯帕纳和他来这样说道：巴达尔乌比莱米的神段就是经，当大地猛烈震动，抛弃重担，人们说大地怎么了？在那日，大地将报告他的消息，因为他的养主已经启示了他。在那日，人们将纷纷离散，以便他们得见自己行为的报应。做一件小蚂蚁种的善事者，将见其善报；做一件小蚂蚁种的恶事者，将见其恶报。古兰经99章1-8节。那么，关于这一天的情形，真主斯帕纳塔拉还说，这大地将会变成别的大地，天空将会变成别的天空。伊布拉希麦章48节。在难以预料的地震当中，我们却已听到有人因为灾难的恐惧而忘记了自己的妻儿老小，衣不遮体地从家中逃跑走出，牵挂着更为严重的事情，那就是死亡。有圣妻阿伊莎的传述，她说：我听安拉的使者萨拉拉胡阿利希乌斯莱姆说，复生日末日，人们将会赤身裸体的带着包皮的被集合起来。阿伊莎说道：安拉的使者呀，所有的男女都被集合在一起，难道人们之间不会相互观望吗？安拉的使者萨拉拉胡阿利希乌斯莱姆说：阿伊莎呀，那一天的事情的严重性已经使他们自顾不暇。布哈里穆斯林共同收录。安拉的仆人们，无论任何地方任何人，面对难以预测的种种灾难，或就知道避免灾难的唯一途径就是信仰安拉，远离罪恶，坚守礼拜，积极行善。守门弟子何大夫的传述，安拉的使者萨拉拉胡阿里希乌斯莱姆说，有一段时光将会到来，除埋头于向真主祈求的人们之外，任何人不得拯救。哈基姆和巴伊哈迪共同收录。圣门弟子艾布霍拉耶的传述，安拉的使者萨拉拉胡阿里希乌斯莱姆说，谁喜爱在灾难和困难的时候祈祷被安拉应答，那么就让他在安乐的时候笃笃地向真主祈祷吧。哈基姆圣训集收录。那么在获救避免灾难的因素当中，还有向主忏悔求饶，放弃罪恶，永不再犯，表示懊悔。真主斯帕纳塔拉说，你在他们当中的时候，真主是不会惩治他们的。当他们在向真主求饶的时候，真主也不至于惩治他们。古兰经战利品章33节。在前辈学者的忠告当中，其中就有，当发生地震暴风或者洪水的时候，人们应该赶紧向真主忏悔，祈求真主给予平安。在这个时候牢记安拉，并且寻求安拉的宽恕。在使者萨拉拉胡阿里希乌斯莱姆时代，有一次发生了日食，先知萨拉拉胡阿里希乌斯莱姆对当时的人们说道，当你们看到日食这种景象的时候，应当向真主祈求宽恕，祈求恕饶。布哈里穆斯林 共同收录。在获救的因素、避免灾难的因素当中，还有命人行善、致人作恶。真主苏哈纳和塔拉说，在你们之前逝去的各宗族当中，有德者为何不制止众人在大地上作恶呢？但他们当中有我所拯救的少数人除外，不义的人们追随他们所享受的豪华生活，而他们是一些犯罪的民众。呼德章116节。使者萨拉拉华阿里行我三两在圣训当中这样教导我们：以掌管我生命的养主发誓，你们应当命人行善，指人作恶，否则的话，真主斯巴哈纳和他拉将会普遍的降下灾难。在那个时候，你们再向安拉祈祷，安拉已经不会再应答你们。阿哈迈德圣训集收录。根据圣训的记载，当发生地震的时候，奥姆尔本阿布纳兹曾经写信给他的各个地方的官员，说道，告诉他们在发生地震之后应当进行施舍，多多行善。使者萨拉拉华阿里姆斯拉姆说，你们应当争先行善，的确各种灾难确实像漆黑的夜晚一样，一幕一幕的接踵而来。有的人早上是穆斯林，而晚上却变成了卡菲尔；有的人晚上是穆斯林，早上却变成了卡菲尔，只是因为他们出卖了教门。在欧麦的执政时期，发生了一次地震，甚至床铺都在动摇。在地震之后，欧麦的就对人们演讲说道，由于你们的犯罪，惩罚却已提前降临。如果我能活到明年，我绝对不会离开麦地那。欧麦尔在发生地震之后，没有按照常规讲话，没有及时的指引人们如何避难、如何建造家园，而是首先让人们抓住重要的因素，做出了重要的指导，命令人们向真主忏悔、祈祷、积极向善、回归正道、更新伊玛尼和精神状态。那么同样，圣门弟子伊布尼麦斯麦斯欧德曾经这样说道，的确你们的养主曾经教导你们应当随时随地自我反思，他要你们回到安拉所喜悦的正道上来。伊玛曼萨里曾经这样说道，任何医生的职责是医治病人的身体的疾病，而学者的职责是医治人们心灵的疾病。但愿我们能够从经训当中、安拉和使者的教导当中多多的感悟经训精神，倾听学者的劝告，反思现实灾难，在心灵上激起震撼和共鸣，并对自己的言行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遵循正道，积极行善，并为信仰及精神文明的建设、为造福社会、为人类和谐献计献策做出贡献。祈求真主斯巴哈纳和塔拉保护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免遭种种的磨难、灾难和伤害，并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安宁和平、团结向善。阿明。 وأقول قولي هذا أستغفر الله لي ولكم إنه هو غفور رحيم